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经历库。 中午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，总是会有一种声音是你记忆的管道，也会有一首老歌带你回到那个温馨的时刻。时空音乐盒，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，找到那个心灵里精准的声音。 昨天破身的在意，回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着对我说，外来的奇迹记，家里公主远去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，无你无你，原来我犹如一声一响，如你伤心没有用，微笑的假面目令骗自己，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，自卑心理自恋来带着各种面具，笑让你无动力，在莫名其妙的下雨，莫名其妙的下雨，不同打字条纪念里不用哭泣，在莫名其妙的下雨，莫名其妙的下雨，下当地一直的注意我，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不是模仿，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这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， 下当地一直的注意 我，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故事模仿，不是我不喜欢你是王子，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这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， 像个累赘，给不了要的抚慰，让感情被摧毁。沉默，衍生了难以解释的误会。

想因此有曲折， 它还是不错的，我们的选择不是巧合。你用青春大胆假设，我倔强失去过程，一种获得。 情都有竞争者，我不妒忌你们快乐，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。 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不知不觉雷拉小姐许静蕾已经有了自己的头条和焦点，而这些曝光的内容也算是一体之中，总是有人感觉背后带了某种节奏，很多人认为她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放这么长的线，不知道又要钓多大的鱼了。 无声无息中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，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一切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想静下来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眼前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最后等再来生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放弃了预期，放弃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信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再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放弃了日记，放弃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放下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再来 开始，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

真实。天天贴假如遇见你的这一幕，我想我会用心记住一辈子。你一来处处动人温柔，百合一枝，为了爱会走入历史。 好奇啊，陈赫、张子萱和许晶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人物，为什么总有流量担当？分手离婚，当时撕得更轰轰烈烈的王宝强、马蓉，事后撕得海枯石烂的黄奕前夫，那单方面撕的还有汪峰和他前妻，哪怕是刘翔这一对，也是半只脚踏进娱乐圈，起码也撕得一脸血，没有道理一直这么热下去的。 又把浪漫味道

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节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，有比你还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马路上街灯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等待，没有你日子很低埋，原来这样就是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想要你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有多爱你。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等待，有你日子很意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想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，我有多爱你。

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， 不容易。 好好爱我， 爱我， 不想别离， 不想别离。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。 明星的婚姻，前面提到有几对追责到底还是非常清楚的，马蓉是坏人，刘翔葛天呢估计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简单的划分以后呢直接开骂就是了，骂一骂满足了就是也就过去了。但是陈赫这三人的一段公案好像至今未了结，真实情况到底是谁对不起谁呢？必须要有一个人全权的负责。 天天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，情话说得难分难解，总讲一遍，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？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？谁是真谁是假？再假话语善多情也会变傻，那频频挥手心碎的人啊，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，有什么放不下？昨日如烟波，未来如流沙，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？有什么放不下？青春如昙花，岁月如流沙。

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传统血性，那就是没有大家都能站着的份儿。而在一个危机四射、四面楚歌的社会里活着，大概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了。要是能像小时候那样看电视，直接简单的认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该有多好。一生的每段关系都要揪出一个唯一的责任人，谁是渣男谁跪下，天下就太平了。 轻轻弹奏着天籁，你可心巧和弦指节拍，爱绿色的未来，微笑就像深蓝的海，像飞鸟眷恋着云海，地球的梦想哪里期待，爱身边的感慨，我们一起努力不留白，新的未来无所不在，这世界需要我们一起来带，新的未来无所不在，惊慌的独白，爱需要被爱， 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心里想起，幕已开。

是对着梦说也有伤口却不流血，怎么熬过无声黑夜？逃避了